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 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其实有着穿越意义的电影呢，经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电影，我想今天一定要带给你这样的一个话题，在音乐历史上那些失败的首演。让我们穿越音乐的历史吧，穿越在每一次他们首演的时候失败的这些作品，究竟他们之后的命运如何？这些作曲家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其实和难以预测的战争和体育的竞技相似，备受瞩目的音乐作品往往也是有可能在第一次公开上演的时候遭遇到令主办方和当事人，也就是作者本人都意想不到的这样的惨败的。而且往往是第一次公开上演就失败的作品，到后来呢却能够流芳千古。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聆听这样的音乐吧。第一段就是来自于贝多芬他的《费达里奥序曲》。 哈尔滨听到的贝多芬的《费德里奥》歌剧的序曲呢，它的首演时间是在1805年的11月20号，地点呢是在维也纳，而指挥本人就是贝多芬。其实首演的时候呢，正好是拿破仑占领了维也纳城的日子，歌剧院为了赶在乐队和演员还没有逃离出城而匆忙上演的这部作品，结果呢，音乐会却是门庭冷落的，观众也是寥寥无几，气氛冷清，乐队和演员都没有什么热情，观众普遍反映这个作品太长了，而贝多芬的朋友也纷纷议论，建议他删掉一些非常长的这些情节，而评论家也指出，这部歌剧虽然很优秀有技巧，但是它是一部令人厌烦提不起兴趣的作品。其实综合来看，这部作品是在首演时间上吃了大亏的。那贝多芬经过了首演失败，他对作品也做了几次的修改，1814年5月23号的演出终于获得了成功，而这已经是第三版了。在1904年，马勒的演绎被公认是这部歌剧最经典的版本。可是尽管如此，贝多芬这位乐圣，他之后还是没有再写歌剧。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穿越午后要穿越的就是音乐历史上那些失败的首演。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今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话题，就是穿越音乐历史失败的首演。滑铁卢，这是一个让拿破仑这个不可一世的军事天才彻底失败的地方，但是却是铸就了音乐巨人们他们的摇篮。每一次失败的首演就像滑铁卢事件一样，可是在音乐历史上，这些音乐巨人们他们却没有因此而失败。在德彪西的作品当中，大海是非常著名的，可是这部作品在1905年10月15号巴黎首演的时候也是非常失败的，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失败的过程呢？耳边听到的是他的这一部大海当中的第三乐章风与海的对话。 1905年10月15号的巴黎，德彪西的作品《大海》上演了。可是由于乐队的准备不足，演出的音响效果极其的糟糕。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当时的指挥凯尔·谢维亚，他似乎根本就无法驾驭这首曲子。德彪西也是曾经发过牢骚，他说这个人可能根本不会指挥，他的动作怎么那么像一个驯兽员啊。观众们也是感到相当的迷惑。听到首演之后，作曲家保罗·杜卡在《艺术与奇闻》当中写道，有些听众找不到大海，有些听众则找不到音乐。当时担任法国《时代报》的音乐评论的皮埃尔·拉罗用了三个没有来评述，他说我没有听到，没有看到，也没有感受到大海。据说这句评论对德彪西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看到这句话之后，德彪西立刻动笔写了一封10000+字的信给拉罗，来证明自己的作品的确和大海有关。德彪西曾经被认为是法国新一代的作曲家领袖，那他的崇拜者也是形成了一个叫做佩里亚斯的集团，他们希望能够听到德彪西的那种用一个节奏不断被打破而且永无休止的主题似的这样的音乐。但是这样的期待在交响素描大海当中落空了，大海当中没有那种细微的变化，取而代之的是清晰的旋律线和结构。于是不仅仅是德彪西的追随者感到了失望，就连他的对手们也感到非常的意外。啊，这是德彪西犯下的这样的低级的错误吗？在痛定思痛之后，1908年，也就是首演之后的三年的1月19号，德彪西他亲自来指挥大海在巴黎上演，这一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第二年6月，托斯卡尼尼在米兰也指挥了这部作品在意大利的演出，又获得了成功。可能你会问，换了指挥就成功了，那为什么第一次演出德彪西不亲自指挥呢？那个时代呢，通常是一个好的作曲家，也同时是一个好的指挥家、钢琴演奏家，并且呢，他们还擅长至少一件乐器。德彪西在这里也是不例外的，但是要筹备一次演出需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那时候的作曲家同时还是音乐制作人、策划人、经纪人，还要和诸如出版商、演出场地负责人交涉。我想一个不入流的指挥来演出，可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现在来听一下吧，这部名留青史的《大海》就在我们的耳边。 在音乐历史上那些不成功的首演，其实在之后呢，他们都是被历史被大众所认可的，比如像老柴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还有柴可夫斯基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些他们的首演都不是很成功，都是具有这样的命运的。那还有呢，就是拉赫玛尼诺夫，他经过了一次作品的首演不成功之后，对他的打击却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他的 D 小调第一交响曲。这部作品的首演时间呢是在1897年3月15号，而当时地点呢是在圣彼得堡。当天晚上的演出简直可以说是成了一场浩劫了，整个乐队无论是彩排还是正式的演出，都是让大家感到这部作品非常的难缠，导致了音乐发展非常不顺利，以至于演出还没有结束，拉赫玛尼诺夫就夺门而逃，在初春的寒夜街头漫无目的的行走。实际上呢，这部作品是具有相当的原创性和那种内在的个性，结构也是很令人折服，不乏力量的。不过这次失败受到打击，对于音乐创作道路上一帆风顺的拉赫玛尼诺夫来说，自然成为了一时难以磨灭的巨大的创伤。首演之夜之后，拉赫玛尼诺夫一蹶不振，竟然独自发呆了2个月，发誓以后永远不再让这部作品上演，并且为此也是搁笔了数年。对于作曲的热情已经丧失了，就连已经动笔的一部作品也被搁置。这次精神上的打击不但成为了他日后神经衰弱的主要原因，同时也使他形成了那种郁郁寡欢的孤僻的性格。由于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各方面亲朋好友都设法挽救他，甚至请动了大文豪托尔斯泰。那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吧，究竟是怎么样的作品会让作曲家备受打击呢？这是他的 D 小调第一交响曲，拉赫玛尼诺夫。 有那魅力穿越午后，今天我们一起穿越的是在音乐历史上那些失败的首演，这也是让我们成为音乐历史上的滑铁卢事件。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分享这些失败的首演，可是让后辈人觉得非常伟大的作品。在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让我们继续吧。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凌晨北风渐起，白天风力逐渐增大到4到5级，阵风7级左右，风寒效应明显，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北风将持续到11号，风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今天我们要一起穿越的是在音乐历史上那些失败的首演。欢迎各位回到这里，我是王卓。耳边听到的音乐，你知道是来自哪里吗？就是这样的一部不朽的作品，它的首演也是非常失败的。在1875年的3月3号，也是在巴黎，作曲家乔治比才他的歌剧《卡门》在这里上演了。演出当晚，巴黎喜歌剧院的观众从演出开始就被一股冷淡而且轻蔑的气氛所笼罩。第一幕的时候，观众还多少给了一点掌声，但是接下来的演出过程就再也听不到任何掌声了。中途离席的观众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吵吵闹闹。在这种情况下，歌剧只好草草地结束了。和媒体舆论界的猛烈的抨击相比，观众的表现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有评论家说，主角卡门这是野蛮人，虚假无耻，而且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最底层的十字路口的人，整场的演出伤风败俗。还有一位说，女主角就是一个不断而且又不留情的这样的女人，有着那一种心灵的扭曲，真是不知道怎么能够让正直的观众感兴趣呢。就是这样的对于歌剧《卡门》的评论。音乐呢也是过于西班牙化的，与当时的法国歌剧流行的品味大相径庭。当时许多观众都欣赏惯了传统的歌剧，还有就是优美和谐的喜歌剧音乐旋律，皆大欢喜的故事情节，因此在初听带有强烈反叛情绪和悲剧色彩的《卡门》的时候，人们是很难接受歌剧中那种写实主义的风格的，也忍受不了当时比才在音乐当中所采用的一些非常先进的和声的语言。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比才深受打击，满腹心酸，健康开始衰退，喉咙生了脓肿，患上了肌关节炎，出现了高烧，接着发作了心脏病，在1876年6月3号清晨去世了。就在这个时候，卡门已经开始迅速地占领了许多歌剧院的舞台。随着几年在美国、匈牙利、瑞典、丹麦、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阿根廷这样的世界各国的演出，一直到1938年比才诞生100周年时，一共演出了卡门2217场，至今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受欢迎、上演率最高的歌剧，在十大歌剧当中也是上演频率最高的。那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它的首演也同样是一个滑铁卢的事件。 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穿越音乐历史上那些失败的首演。耳边听到了这样的一段呢，是我们是吉普赛姑娘，这也是来自于歌剧茶花女的。有人说卡门首演失败了，茶花女也同样是有这样的命运吗？的确是这样的。朱塞佩·威尔蒂他的茶花女的首演时间是在1853年的3月6号，演出的地点呢就是他的家乡威尼斯。这部感人肺腑著称的歌剧活生生的被演成了爆笑剧，观众的笑声此起彼伏，演出的过程居然还有一只肥猫突然旁若无人的晃悠着走上了舞台，搞笑的效果可以想象非同一般了。评论家们也是毫不留情地写道，这场首演开辟了惨败历史的新纪元，保守的人们做出了憎恶的反应，认为茶花女是为交际花在辩护。报纸上也说歌剧茶花女的内容真是不堪入目。歌剧的音乐以细微的心理描写，诚挚优美的歌词，具有穿透力的悲剧力量，集中展现的是威尔第歌剧创作中期的基本的特点。但是可惜呢，当时的歌剧院并不欢迎这种当代的题材，认为让交际花来当女主角，这是会激怒某些观众的。而且呢，剧情是现实故事，使用了同时代的服装布景，无法引起看惯了那种金碧辉煌古装歌剧的观众的兴趣。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呢，倒不是作品本身，而是在演员身上。男高音因为感冒而声音沙哑，而那位饰演身患重病美的冒泡的交际花的女演员彻底是破坏了整个首演。她不但相貌不好看，而且非常的肥胖，根本不像身患重病的这样的女主角。每当她唱到自己多么的消瘦和憔悴的时候，观众席都会爆发出一阵阵哄堂大笑。最后呢，她凄婉那样的倒在了舞台上，可是呢，激起的却是一片飞扬的尘土，整个舞台又是颤动了。哎呀，这样的一部歌剧真的是首演成为了爆笑的喜剧。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今天我们穿越的主题呢，就是在音乐历史上那些滑铁卢的事件，就是那些失败的首演。在1913年5月23号的时候，同样是在巴黎，斯特拉文斯基他的春之祭 在这里首演了。可能关于那天晚上的故事，我们在电影当中曾经看到过，的的确确随着舞台大幕的升起，一群俄罗斯舞蹈演员他们的出场，在剧场内爆发的是那种漫天翻滚的暴风雨这样的喧嚣。几分钟之后，斯拉文斯基就摔门而出，退回了后台。而俄罗斯的芭蕾舞团的导演，他也是在幕后互开互关那种，操纵大厅的灯光，以试图平息观众的骚动。可是这样的做法并没有效果，这时音乐出现了。究竟在这样的音乐声中，观众怎么样了呢？你能够想象吗？就是配着这样的音乐在演出的首演的现场，当时的各个声部的乐器已经完全像一群饥饿的困兽狂猛而出了，可是观众他们喉咙发出的声音更是让人毛骨悚然，几乎淹没了乐队的声音，口哨议论声，甚至是那种拳脚的这样的相向，最后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动。作曲家也是见形势不妙，就已经退到了后台。还有呢，就是在这里还动用了大量的军警才平息了这场暴乱。这部作品里可以听到的那些不和谐的音响和节奏，这一切其实都是剧烈的冲撞着观众，让他们感到惊恐并且无法忍受。在音乐界除了以拉威尔为首的少数人表示支持以外呢，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坚决抵制的，甚至直到今天还是具有争议的。在音乐历史上最著名的激进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首演就引发暴动，是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是那种原始的野蛮，简直就是等同于整个19世纪欧洲文化传统这样的挑衅。虽然整部作品都是那种精密的管弦乐章，无论色彩、旋律、节奏都是斯特拉文斯基经过精心计算和设计的，但是这种效果仿佛是将所有的拍子和声的规律都打破了，所以才被人们视为洪水猛兽。一年之后，同样是在巴黎，一次辉煌的平反，斯特拉文斯基也因此被公认为西方音乐的先锋派的领袖。美妙的天鹅湖，它也会有这样的命运吗？在1877年2月20号，莫斯科大剧院首演芭蕾舞剧《天鹅湖》，当时被评论说，这样的编舞和布景真的是糟糕透了，乌烟瘴气。首要演员的舞技也是非常的拙劣，而圣彼得堡的报纸批评这部芭蕾是没有可看之处，令人无法想象的。一位柴可夫斯基的支持者认为整出的芭蕾难看至极，而且编舞编得极为的糟糕。就是在这样的首演，《天鹅湖》这部现在风靡了全世界的芭蕾竟然是失败的一塌糊涂的，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可是呢，事实也正是如此的。还有呢，就是评论家拉多什，他看了演出之后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剧院的舞台上有过比这更糟的演出，服装、布景、效果也未能将舞台上的空虚掩盖分毫，没有一个芭蕾舞迷能够从中获得哪怕是5分钟的乐趣。 柴可夫斯基也感到万分的沮丧，但是他仍旧非常谦虚地把演出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音乐不好，并打算重新修改《天鹅湖》的音乐。直到作曲家1893年11月突然去世，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展开。可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你也知道了，在今天它是多受欢迎。好了，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穿越的就是在音乐历史上这一些失败的首演，可是他们最后的命运呢，是留给了我们来深思，让我们知道这些音乐他们究竟生命何在。永恒的魅力，今天就是这样的，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那明天永恒的魅力呢，会继续和你分享经典，明天见。 散。